他们约累世不低中啊，那么痛苦做那个花园店里面啊，是有好多个名字的。那么画眉叫大圣啊，画眉就叫大天或者大日，画圆满月，画眉一切已成，画眉佢哋一切智啊，画眉佢哋智者。咁啊，《花明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如是有八波生皮名号，此嘅四天下如是啊。咁啊，其他嘅四天下亦都一样。咁啊，能令诸众生啊见闻生嘅恭敬心，从此发大心，极重善根。咁啊，因为一切诸佛都具有如是嘅名号。所以就叫做通。那么若明释佛在别号这一方面来讲，就是每一诸佛的名字不同。例如我们此娑婆世界的教主是叫做释迦牟尼佛，那过去有一诸佛叫做迦摄佛，那么未来呢就是弥勒佛。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啦，咁啊，东方净琉璃世界就有药师佛同埋阿初佛。咁啊，每一诸佛嘅名号个别，所以称为叫做别号啊。咁啊，若是别归我哋古经，咁啊，究竟啊说此经嘅？是何一尊佛说呢？就是我们的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印度话叫做释迦牟尼，我们中国话叫做能人直灭。那么能就是属于这个般若，因为以般若之故能犯生死大事。那么人呢就是慈悲啊，咁啊，以呢个慈悲济物化度众生，咁啊，直灭就系法身啊，法身清净，本无形象。咁啊，佛呢以三德立名，所以尊称佢为佢嘅能人直灭，亦名佢嘅能人直灭啊，就系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。以大佛顶经呢就是他所说的。那么第二就是若这个二我的解释佛，二就是二理。那么佛的国也，即是国的意思啦，就包括有自国有国他以及国行圆满。那么佛呢就是光明义。那么佛有两种光，有心光同埋个身光。咁啊，心光啊就代表个智慧，即而系智慧光。咁啊，亦名佢做一切种智。咁啊，若是话论身光啊，咁啊就有两种，第一呢就叫常光啊，第二咧就放光。咁啊，若是话论常光呢方面嚟讲啊，咁啊，除佛所化嘅国土啊。这个光亮亦都有所不同。例如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你化度此个娑婆秽土啊，那么常光就只有一样。那么阿弥陀佛就化度极乐国土，那么常光就照十方光，无有障碍。那么有佛呢，常光是照一世界、二世界、三世界，乃至照十方世界等。咁啊，如是呢都是由于佛啊应机不同，所以自然嘅常光就有别啊。就绝对唔系佛啦，佢个功德有大小优劣，所以放光就系有远近，绝对唔系咁样讲。而是总言之讲句啊，佛的大慈悲，所谓随机化物啊，机正有大小不同，国土啊亦有地位之别，所以佛的常光呢 亦有焦雨滑时啦，系焦近。咁啊，放光咧就冇一定啦。咁啊，或者从顶放光啊，咁啊，或者从个足以放光，或者从胸前万字放光啊，或者从呢个眉间发毫上放光。咁啊，总之光就系代表智慧，十方诸佛由素德之功，咁啊破尽烦恼黑暗啊，与智慧光辉相应，所以呢个光咧就系无量啦，就若呢个光咧就解释佛，咁啊佛就系真实义，真实者就系不虚，众生无始时来。都是起这个虚妄心啊，作虚妄业，所以受虚妄的果报。那佛无量劫来发菩提心之后啊，我时刻点点自心，不起妄念，顺用智慧，咁佢个心呢就属于真实不妄啊。咁以此呢个真实心所修所作的是真实业，因此所受的亦是真实果报，成佛道一德永德是无有改变。咁有佛呢是安乐义，咁众生皆有苦，唯有佛圆净三德地藏，咁自受用是常乐我净，所谓纯乐大乐是一乐永乐，所以佛呢就安乐义。咁啊，佛呢啲大富义，咁啊，始终呢个富字呢就唔系呢个金银财宝富有啊，而系说明佛究竟成佛道啦，咁啊，具足无边嘅正财法宝。咁啊，亦以此嘅正财法宝啊，演转施予众生，用之不尽。所以花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佛所说法系如何一的啊？咁啊，说明佛法系深远广大。咁啊，即使如何一的嘅佛法啦，众生已经系受用无尽啦。所以古德讲，佢话你不读《花严经》，就不知佛富贵，因为佛最初成道于三七中，为所谓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咁啊为此嚟发生大事，所说嘅系纯一语言用顿法啦。所谓自是无碍，自念无碍，一真法界啊，里边所含嘅道理啊，可以说得啦，系无穷无尽，如同一个人大富大贵一样。所以就话你不读《花严经》，你就不知佛富贵啊。可以讲话你唔读《花严经》咧，你就唔知道佛法嘅高深啊，唔了解呢个佛法嘅奥妙，只就系若呢个法宝咧而说为佛啊，系大富义。咁啊，佛就系威德义，咁啊，佛成佛之后，在在处处说法，所有嗰啲邪魔外道，一切恶鬼啊，咁啊，见佛嘅威德啊，亦都闻佛所说嘅法，咁啊，自然调伏，不敢起恶，以共为非作歹。所以佛呢就是威德义啦，咁啊佛就话稀有义啊，因为佛是不常出世，所以稀有。嗱，咁啊就以我哋现在所知嘅，咁啊教主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已经有2000多年，咁啊即使照呢个小乘国家所公认嘅共同定下嘅，都已经有2500多年了。咁啊，在此个2500多年当中啊， 那都未曾有第二尊佛出世，那么可见啦，佛出世啊系稀有嘅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啦，就话过百三十劫，空过都无有佛啊。又话180劫，空过无有佛，或者是无量无边劫啊，系空过无有佛，所以称为佢就系稀有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啲众生啊，如果生在佛前，等于话咧佛力出世，我哋早已经出世。不过或者生在佛后，等于话佛出世嗰阵时，我仲未出世啊，都系属于百难之一啊。所以古德话，佢话我佛出世时，我寻人啊。他说我得人生都佛灭道，那么奥母此生多月障都不见如来只今生，那么生在佛前佛后属于百难之一。所以若是我们有机缘能够直至佛出世啊，是一件很稀有很大福报的事。今日我哋以此类推，唔单话亲自直佛出世属于稀有啊，即使在呢个末法时期能够闻佛名者，亦都唔容易啊。因为在呢个举世所谓芸芸众生之中啊，有几多个肯发心信佛而闻佛名呢？佢若是在呢个末法时期，所谓人欲横流啊，外境太过丰富以及吸引，在呢种嘅环境之下，佢能够信佛或是闻佛名啊，此人亦都系属于功德自身广大。所以经都讲，咁啊，若有人闻若王、若相、依菩萨名啊，就能得到边无量功德。咁何况我哋闻佛嘅名号呢？所以经中又讲，佢话若有众生得闻普现如来名号，能灭五无间罪啊！若是话有众生闻现罪佛名，你生生世世为大法师；若是话闻波头摩性佛名，千反生于六欲天享福啊！若是话闻得内丰严王佛名，世世得到天耳、天眼、神足通，而且常积佛闻法，净无生忍。若是话有人啊闻轮天照吉祥佛，世世得足明空。若是有人闻妙色真如来名号，世世的妙色如好，人间天上都最为第一啦。嗱，咁我哋亦都常常诵地藏经啊。咁啊，地藏经亦都讲啦，佢如果有人啊得闻地藏菩萨名，都能灭啊无边劫罪啊。何况我哋受持读诵此地藏经啊，或是念地藏菩萨嘅圣号啦。咁啊，唔得延生系消灾延寿啊，命中都免堕恶道，亦可以此功德啊，咁啊超现自己多生多劫啊，以往呢个冤家债主啊。咁我哋闻菩萨名已经系如此啦，何况菩萨对象啊，所谓究竟成佛佛名啦、啊，当然。这个功德是更加不可思议。那我们闻佛名既然是功德，若能真正发心归依佛，所谓两足尊具足福德智慧，再加上你能够知诚恳切念佛号恭敬礼拜，此人善根功德更加不可思议。所以经常讲，佢话一力以根都永为道种啊！一声佛号可以免啊历劫生死嘅重罪。所以佛呢就系稀有义，咁啊佛就最尊义啊， 叫我在世世间是为佛而尊，佛呢在圣人啊是为圣人中尊啊，在天上是为天中尊啊，在人啊是为人中尊，大致为天为人为圣啊，都以佛为最尊啊，因为佛是具足福德智慧二种庄严，而九法界众生都无能及者。咁啊，佛呢就系清净二啊，我哋一切嘅苦恼众生都系有呢个二慧，所谓心中九孔常流不净啊，呢个心呢就随随处处啊所起嘅都系贪嗔痴慢疑，我见嫉妒咁高，咁啊种种嘅烦恼，唯有佛啊就是身心清净，佛身清净故，所以无有臭味不净啊，常出牛后烟檀香气，因为佛心地清净故啊，无诸烦恼，而且常以慈悲心利益众生啊。咁啊，佛啊，若身若心都最清净，所以佛呢就系、是、清净而。咁啊，佛就系甚深二啊，咁啊，佛之功德无人能知啊，一唯佛方知。所以经常讲，咁啊，十地菩萨功德而手上嘅泥土，咁你话只手有几大呢？所揸一扎嘅泥土系好少嘅，咁啊，但系佛嘅功德啊，系如大地土啊。咁啊，大地嘅泥土就多之无量啦。咁啊，所以佛嘅功德系最甚深，无人能知。咁啊，佛呢就广大义啊。嗱，我哋所见嘅虚空应该就好大。咁啊，任何一个人企喺个大海边啊，你举眼所望咧，好难睇佢个边际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虚空就好大啦。但系不如佛嘅境界大啊，因为佛嘅境界系包罗万有，统括真俗，所以我哋做法事，咁啊上完功读数嗰阵时啊，咁啊呢个数头咧，佢都有几句话，佢话大圆满国，即是系佛啦，佢应激西田，咁啊出生于印度咯，嗱个心包太虚啊。咁就量周沙沙，咁先至有資格咧成就無上菩提道啊！所以佛就廣大義，咁啊佛就係自在義啊！佛以福德智慧，降魔制外，攝物利生，種種思維都皆得自在，無有障礙。咁佛咧嗱，佢就吉祥意啊，咁啊佛呢系最吉祥嘅，因为佛呢诸恶都尽净啊，冇咗呢个空虚思想，所以佛呢就最吉祥。花严经啊，天王赞佛讲，佢话加涉而来最上第一，话比佛尘来入此殿啊，佢话是故此处系最吉祥。咁啊，佛本身系最吉祥，因此嘅所过之处亦系最吉祥，无有空虚啊！凡系有佛像供养之处，咁啊亦都系最吉祥噶。咁啊，佛呢系叫做过量义，因为佛咧叫做过量大人，所谓心知不到啲意趣难测啊，咁啊因此《花严经》里边亦都讲。个有量及无量啊，无离总超越无离嘅释迦牟尼佛啦。咁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啊，超于呢个有量啊，亦都超于无量，所以说佢为过量大人。咁啊，佛嘅功德，咁啊，其实咧系无量无边，系说之无穷，赞莫能尽啊。所以《花严经》 普贤在行愿品里面讲，他为如来功德，假使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七劫离尘数劫，个相续演说不可穷尽啊！咁啊，证明我哋现今所赞者啦，也不过系随分随力而赞啊，令到闻者见者心生欢喜而造善根。咁啊，第三就系若得释佛。咁啊，前嘅若而释佛，本来就系赞佛功德啊，但系多部分呢属于呢个自受用境界呢一方面讲嘅。咁啊，始终佢若得释佛呢，咁啊亦都系赞佛嘅功德，但系除咗赞佛嘅自受用境之外啊，咁啊亦有咧赞佛呢个他受用嘅道理，即系亦都赞叹佛啊度众生呢一方面嘅功德。咁啊，作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佛所成就第一希难解之法，今为佛与佛啊，就乃能够尽诸法实相。佢又话无量无边未曾有法，佛即成就；又话无量亿千诸力解脱的禅定智慧及佛而法。咁啊，又话如来复有无量无边功德智慧力无畏等嘅诸佛法藏，又话善哉加士虽如善说和真实功德个成而所言啊，个如来复有无量无边阿僧功德与等若言无量亿劫啊，都说不能尽。佢又话如来一无功德量，众生亿劫都难思议，都是在经中对佛的功德一种的赞叹。那么这次有个问题，那么本来任何一件功德事，那么应该由他人赞叹，那么为什么佛呢要自己赞叹自己呢？在《梵网经》那么也都明文指出，佛制他的弟子呢固然是不要毁他，那么即使自赞那么也都不容许的。那么何以佛在经中啊常常都自己赞自己的功德呢？那么虽然佛呢不单是成佛之后自赞，就是在出世的时候他都自己赞叹自己啊。咁佢一出世，佢哋一手指天地，一手指地啊，周行七步，佢哋自己赞噶。佢话天上天下都为我独尊，咁啊属于自己赞自己啦。咁啊，但系佛所以制佢个弟子唔准自赞啊，就系恐防佢带有呢个名利心而自赞。因为初修行者初发心时，虽然他的道心很坚固，咁亦有功德啊，但系比诸于佛呢，实在系微乎其微啊。咁啊，若果佢常常自赞，佢就好容易生一个满足心啊，咁啊容易个道心退步，咁啊亦都好容易啦。是沾染到这个名利，所以佛就制他的弟子是不得自赞。但是佛则不同，由这个烦恼正尽功德圆满，如果他自己不赞叹，那么众生又怎知佛有如此大功德呢？那么然后发心恭敬归依佛呢？所以佛就不假别人，自己呢赞叹自己的功德啊，咁啊令诸众生归依恭敬啊而种善根。咁啊在《法华经》佛亦都自己讲啊，佢话我为佛王，佢话依法自在，无能合者安稳众生，都固然于世啊。 咁啊佛为大法王，咁啊当然啊究竟成就佛道啦。佢亦以种种嘅法音一善嘅妙法，而到安稳众生，化度一切啊。咁啊佛自离，亦都离他，义利圆满啊，绝无瑕疵，所以佛就可以自赞。咁啊因此佛自赞功德。是可以说属于大慈利民，令诸众生闻佛功德，一力以根，都永为道种，乃至以此善根，种下未来成佛之因。所以佛的智赞，咁就不需要假借别人赞，又即使别人他亦都不明白，不知得，不了解佛的广大功德，他即使想赞亦都无从赞起，所以佛不假于别人，而自赞于佛，此就是若得解释佛，说明佛有自利利他之德，所以值得赞叹。第四就是若譬如就解释佛，咁啊，点解佛号啊可以用譬如嚟解释咧？咁啊，因为佛经中好多佛号啊，都系用譬如立名嘅。嗱，例如日光佛，咁啊月光佛，啊或是话日月珠光佛、日月灯明佛，咁啊日月净明灯佛、日月灯王佛、山海佛、海王佛、树王佛。龙王佛，乃至话狮子吼佛、狮子游戏佛、狮子粉信佛、象王佛、天王佛、香王佛、琉璃光佛，咁啊如是等佛号啊，出于花严经啊系最多，咁啊亦都系完全以譬喻而立名，咁啊既然花严经中啊。有咁多尊嘅佛号都以譬如立名，咁我哋亦可以根据经中嘅道理啊，咁用譬如嚟嘅解释佛啊，以显佛嘅功德。咁佛就如同天啊，咁天就系无所不覆，咁啊譬如佛嘅大慈悲普度化界一切众生啊，悉令离苦得乐啊。咁啊，佛就如同地啊，地就能生长万物，任何一个人啊，都不能离开地啊，可以讲系依地而生存。咁啊，譬如佛说法能生众生一切嘅善根功德，咁啊，佛呢就如同日啊，咁啊日即系太阳，咁啊太阳出呢就无暗都移不过啊。我哋每一晚瞓觉系天黑啦，咁啊等到呢个天黑过尽，咁啊太阳就出啦，咁啊太阳一出啦，所有嘅暗相都过尽，就光明启发。咁啊，譬如佛自破三烦恼暗啊，咁啊亦能说法破尽众生嘅三烦恼暗啊，咁啊令一切众生啊身心清净。智慧光明就如同日啊，咁啊又日出时，由于有光明普照啊，咁啊令到一切嘅人类，咁啊从此咧就起身，咁啊每一日咧从早上计划啊，佢应该所做嘅事，咁啊佛出世亦复事啊，能令众生作所应作。教我哋众生修行道品啊，要作所应作，行所应行啊，修所应修，使令嘅今世后世都皆得安乐。咁啊，佛就系譬如个月亮啊，咁啊月能够影蔽呢个星光，咁啊亦能影蔽佢嘅灯光啊，咁啊亦有破暗嘅意思。月亮一出啊，咁啊呢个大地咧，嗰只凉风阵阵啊。今日譬如佛出世，咁啊佛嘅智慧光辉， 能够引废呢异性嘅群星，亦都能够引废凡夫外道嘅灯光啊！咁亦都有啊，能破尽众生呢个烦恼黑暗，而得智慧光明啊！消除佢呢个身心嘅业恼，嚟得到清凉自在。咁啊，佛就譬如虚空，虚空广大，但系无所不容啊！咁啊，任何嘅友情、人类畜生啊，以共呢个无情色嘅楼房屋宇，咁啊，都系依空而得建立，就为虚空之所包容。咁啊，譬如一切所有皆在佛照临之中，在《华严经》里边讲，佢话诸佛如虚空啊，都究竟常清净啊。又话诸佛常清净，都究竟如虚空。咁啊，又话菩萨坐道场，心如太虚空啊，都系以个虚空咧嚟到譬如佛功德。咁啊，佛就如同父亲啊，父能生就能养，能够解决啊佢呢个儿女嘅痛苦，令佢自己嘅儿女得安乐，乃至培植佢自己嘅儿女啊。令他长大成人，立身社会。咁就譬如佛普为法界众生之父，能遍拔法界众生苦啊，能够普及法界众生乐，能够培植法界嘅众生从凡夫位中啊，即至佛位啊，所以佛就如父。咁啊，佛就如同母亲啊，咁啊，母亲。就能生育佢自己嘅儿女，咁咪生育咗之后啦，咁啊当然亦都负责啊培植佢自己嘅儿女。咁譬如佛呢，能生出众生嘅菩提种子，能长养众生嘅菩提苗啊，能够令众生开智慧花，结成菩提果。咁啊，从始至终啊。于其中间，佛呢说法，索索啊，长养众生嘅善根，所以佛就如母。咁啊，佛系如同嘅莲花，咁啊，莲花清净，系芬芳馥郁，含辉吐艳，人见都欢喜嘅。咁啊，譬如佛功德无量，系庄严殊胜，出现世时。一切诸天都无不恭敬欢喜赞叹，咁啊有莲花，佢出污泥地而不染，但系在清水佢亦都不沾啊，咁啊说明嗰啲莲花咧，佢种在嗰啲最邋遢、最污染嘅泥咧，但系嗰啲莲花就生得越靓，咁啊正当佢出嗰啲泥土之时。佢本身啊，唔会沾染到嗰啲污泥噶。咁啊，污泥嘅上边又有清水啊。咁佢再经过嗰啲清水啊，但系嗰啲莲花叶同埋佢嘅身啊，都唔沾染到嘅清水噶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莲花咧就系超然独立。咁啊，譬如佛入生死度众生之时，不为生死所染污啊。佢即使正到呢个涅槃，佢亦都不被呢个涅槃所拘局，能够超出生死，亦都能够超出呢个涅槃。因为超出生死故，所以能成佛道啦。因为超出涅槃故，佢能够从体起用啊，度众生，体用都一如而成佛道啊。所以如同呢个莲花。出污泥而不染，入清水而不沾一样。咁啊，佛系如同呢个幽昙拨花，咁啊幽昙拨花啦，咁啊相传啊三千年一现啊，时乃一出，咁啊甚为稀有咯。咁啊，譬如佛出世喺逆服而是，咁啊因缘成熟啦，与某一个国土啊。世界的众生有缘，不过呢是短短的时间，所谓自一现而已。既然佛不常出世， 我哋直佛固然系难系稀有啊，咁啊文佛名亦都稀有，一定具足啊大善根，然后先至有因缘直佛出世，以共呢系文佛名，所以佛的儿童优塔菩萨啦咁稀有。咁啊佛啊系儿童呢个宝王，咁啊宝王呢系能出生众宝。所求足加得满愿啊，咁啊，譬如佛亦复如是啊，能满众生所求。你求世间嘅安乐，咁啊得世间安乐；咁啊求出世安乐啊，咁啊得到出世安乐。求定就得定啊，求慧就得慧，乃至求无上菩提，亦都得无上菩提。咁啊，但系始终呢，我哋最紧要啊，系加上一句，就要有呢个自诚心。咁啊，如果你念佛嚟，或者做佛经啊，或者拜忏，或者打坐参禅，不管你修任何一种嘅法门，若是你冇呢个虔诚心啊，冇呢个恳切心啊，咁啊所求呢就不能满愿嘅，咁啊所以我哋平时咧，咁啊一定咧要对三宝啊要尊敬啊，咁啊每日咧不论你拜佛亦都可以，你睇经亦都成就，你一定要有个道心啊，所谓今日如是修，明日都系如是行啊，咁啊一心一意。念经拜佛啊，或者称菩萨嘅名号，咁啊由于一向都系恳切之诚，咁啊当你有咩灾难之时，咁啊然后先至有求必应啊，咁啊千万就唔好啦，平时唔烧香，咁啊等到急时抱脚啊，嗰阵时咧佛脚喺边度，你都未曾摸得到啊，又遑论求佛菩萨嘅慈悲加被，咁啊，所以一个学佛嘅行者啦，咁啊，最紧要都仲系咧一点嘅自诚心。其次咧，你嘅目标要正确，你所求系了生脱死啊，因为人世间苦事太多，所谓不如意嘅事啊，系数唔出咁多。咁我哋既然有机会信佛学佛啦，咁啊亦有机会出家啦，咁我哋目标就要了生死，就因中修行啊，就一定要知性恳切啊，咁啊先有求就必应啊，满自己了生脱死嘅心愿。咁啊佛就譬如呢个医王，咁啊医王就能治病啊，咁啊令病者系身体健康。然后先就可以作社会福利人群之事啊！咁啊，佛亦如是为大医王说无量嘅法药啊，系对治众生无量无边咁多嘅烦恼。咁啊，烦恼病基除，得见金刚不坏身啊！咁啊，从此咧起大用，遍法界尽未来啊，大弘佛法。利益众生，咁啊佛的儿童药王，咁啊药王咧就系、是、能够止痛，咁啊亦能除病，咁啊药王啊就可以讲佢个功能啊系无病不除，都无苦不即啊，所以佛经讲佢话雪山有个药王，名为叫做善见啊，我哋都苦恼众生眼见此药王。眼睛得到清净无病啊！若是我哋嘅舌根常似药王咧，舌根啊清净无病啊！若是身能速似药王，身根无病，咁啊佛如是，唔单归依佛，持佛名号能灭罪生福，即使闻佛名啊，亦能灭罪生福啊！何况我哋知识归依佛。恭敬佛持佛的名号呢，其功德则更加不可思议。那么佛譬如这个香王啊， 咁啊，香中之王咧，即是啊呢个占藤妙香。根据本经讲咧，佢只系圆一株啊，即系少少嘅一枝，四十里内都得闻到佢呢个香气啊。咁啊，若是话大热病嘅人，此个香囊可以热病消除。若是用手摸一摸呢个香囊啊，七日啊，呢个香气都不散。咁就譬如佛嘅功德香、普分法界、闻佛名、千佛号啊，生起一念嘅善心，能灭无量罪，生无量福。咁啊，佛就如同呢个树王啊，咁啊，树王咧就好大嘅一棵树，咁啊，佢个枝叶亦都好繁茂啊，所以能够浮荡众生。咁啊，一切人经过呢一棵大树王啊，咁啊，如果你觉得热嘅话咧，你喺呢个树下休息坐下，都令你清凉。咁啊，譬如佛大士王亦如是啊，佛嘅慈悲功德智慧浮荡法界众生，除其热恼都令得清凉。咁啊，佛譬如个山王啊，咁啊，山王就系独指须弥山。咁啊，须弥山就以金银琉璃水晶咧，就四宝所成，而且高出诸山而独尊。咁啊，譬如佛亦系山中之王啊，以戒、定、慧同埋陀罗尼四种嘅法宝之成就，超九界圣凡，巍巍独尊啊！九法界嘅圣凡都无能及者，咁啊，如同个山王。咁啊，佛就譬如个海王啊，咁呢个海王就是单指普通摩尼香水海，深而广大都无人能尽其边际，乃是穷其底缘。咁啊，佛嘅境界的亦复如是啊，无能及者。咁啊，有海能出生众宝啊，咁啊，其实陆地呢虽然有好多咧所谓金银铜铁色嘅种种嘅矿物。咁啊，其实呢个海里边咧，仲要比陆地啊温藏咧得多。不譬如啊，佛嘅功德海亦如是，能出生一切圣财法宝。咁啊，佛就系如同啊呢个狮子王。咁啊，狮子王就力大都无极啊。依家譬如佛亦如是啊。佢兴海坛子，十方世界顿落总震动啊！咁啊，有狮子一吼，飞鸟都下堕，海鱼都跳起啊，白昼都前中力积。咁啊，佛亦都如是啊，说法如同狮子一吼，邪魔外道即皆降服。所以佛威呢如同呢个狮子王，咁啊佛就如同龙王啊，咁啊龙王能降雨，能令大地清凉，生长一切植物，令佢未生者已生，未成熟者成熟啊，乃是开花结果。咁啊佛亦如是，能御法雨，定诸众生啊，未种善根者种。以种善根者令增长，以增长者令他的成熟，乃是开无上智慧花，结成无上菩提果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话：诸佛如来常以一味啊，令诸世间普得具足，渐次修行皆得道果。又话：我以法语充足世间，随力修行。皆得道果，又话佛所说法，譬如大运，如一味雨，润人花，果不成佛。所以佛说法能够润泽群生啊， 乜儿童呢、这个龙王能够孩儿一样